rbcb@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事，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但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穆斯，演播陈光，欢迎收听。上集当中，在逃过了空中追捕之后，王腾他们驾驶着直升机直接闯进了大楼的第90层。一阵混乱之后，他们逐渐缓了过来，但大脑里和耳朵里还嗡嗡响着。所幸他们并没有受到什么严重的伤害，只是一些皮肉伤而已。他们立即下了飞机，周围到处都是燃烧的火焰和黑烟。他们绕过这片狼藉，上了电梯，直奔顶层。他们很快抵达顶层，这里已经没有人了，因为过去的他们已经把楼里的杀手引了出去。他们在顶层很快就找到了那间被锁住的房间，这道锁一旦被强行破坏，就会诱发内部的自爆装置，他们必须正确地打开这道锁。不过这一次，他们带来了罗成的 DNA 样本。艾琳娜拿出一个玻璃瓶，从里面拿出一把来自罗成的头发，然后将这一把头发全部放在那块黑色的识别屏幕上，按动了开关，屏幕上开始出现一圈圈红色的圆环，像涟漪一样不断扩散。这正是在识别头发根处所带的毛囊的 DNA， 他们就在一旁耐心地等待着。不知道那边怎么样了，陈宇说，希望罗成脑袋里的电脑芯片能起作用。肖恩看着正在识别的屏幕说道，你应该期待罗成的头发能管用。在列支敦士登，两架直升机里的特种兵纷纷来到地面，冲进了汉斯瓦杜斯实验室。实验室周围都是前行者的人，他们冒着枪林弹雨，最终找到了汉斯先生和另外三名科学家。汉斯说，自毁程序已经启动了，你们快点离开这里。 你跟我们走，有任务交给你，一名特种兵说道。你能再启动虫洞吗？快，没时间了。 汉斯先生和那三名科学家跟着这群特种兵冒着生命危险一路跑进了那间制造虫洞的金字塔型实验室里。这时瓦杜兹内出现了一个中年的白种人，他们站在离战场较远的地方，开始以极高的频率摆动右手食指。接着天空中那19架直升机开始如同喝醉的酒一样东摇西晃，横冲直撞。 见鬼，失灵了， 是赫尔墨斯原理，其中一个士兵说。 必须杀掉那个干扰我们的人。另一个士兵说，我们不知道是谁，这怎么办？不，汉斯先生还没出来，我们的目的就是救出这里的科学家。战场上空的混乱越来越大，有些直升机在混乱之中相互撞在了一起，一团团火花在空中炸开，而那个白人依旧在不远处，不过他的额头上也汗如雨下，毕竟使用这种幽灵手指会在短时间内消耗人体的能量。那些直升机开始远离这片区域，这种干扰随着距离的拉开也渐渐转弱。这时从云端渐渐显露出一台巨大的菱形飞行器，接着菱形飞行器的下方打开一道舱门，三只机械蜘蛛悬浮在空中，它们朝着直升机集中的上空飞去。转眼之间，一道能量网射下来，便将三架直升机围裹在内。接着一只只骷髅寄居蟹从机器蜘蛛的腹部冒出，行走于能量网之上，一道道激光纵横交错，那三架直升机转眼间便陆续被炸毁。剩余的直升机当中，有几架开始升入高空，对能量网顶端的机械蜘蛛发动进攻。一道又一道的激光接连横扫而来，能量网上端火焰与碎屑飞溅，能量网瞬间便消失了，网内的骷髅寄居蟹纷纷落地，就好像瘫痪了一样，一动也不动。还有的直升机一直上升，试图对藏于云雾中的那台菱形飞行器发动进攻，不料菱形飞行器所在的区域正在那个白人的上空。当直升机试图接近的时候，一阵阵干扰波连续发出，那些直升机转眼之间就在高空中打转，有的直接坠落。实验室内，他们把航母所在的坐标给了汉斯先生，汉斯先生和另外三名科学家设定了空间，并启用了另一架飞船。门外时而有潜行者闯入，他们守在实验室门口，阻挡那些试图闯入的潜行者。汉斯先生让他们先进了飞船，然后按下了开启虫洞的按钮，自己在金属圆壁闭合之前跳了进去，钻进了飞船。汉斯先生，我们需要你破解量子网络。 好，我们之前研究过，也许能帮得上忙。 金属圆壁完全闭合，虫洞逐渐开启，他们在一瞬间就到了那座小岛。汉斯先生看着这架航母惊奇地说， 这是我的构想。 对，是 EIPU6 那里的汉斯先生制造的，快和我们进去吧。 那群特种兵带着汉斯先生和另外三名科学家下了飞船，朝那艘航母走去。在瓦杜兹这里，那些士兵仍旧与潜行者进行着最为惨烈的战斗。他们虽然带了中子弹，但并不确定是否要投放。这时，那艘装载有中子弹的直升机内，一名士兵的手机响起来。他打开一看，是一条信息，上面写的是：我们已经将汉斯先生和其余三位科学家带离了这里，目前已经抵达航母。他们逃出去了，那个士兵说道。那么我们应该释放中子弹吗？另一名驾驶直升机的士兵问。两个士兵互相看了一眼，都在犹豫。然而就在他们犹豫的时候，下方的汉斯瓦杜兹实验室的自毁程序倒计时已经结束。一瞬间，一股冲击波朝周围四散开去，地面上的潜行者几乎被这股冲击波在瞬间击垮，即便是那个中年白人也在一瞬间被这股冲击波冲得倒地吐血。上方的直升机也感受到了一股震荡，而那些已经将能量网打开的机械蜘蛛被纷纷打落，就像是狂风里的落叶一样。在南同城城内，那道锁对罗城的 DNA 已经识别成功，他们几个人冲了进去，看见一台巨大的电脑立于中央。李耀杰启动程序之后，在一道道程序之中，他选择了进入模式。果不其然， 在屏幕上随即出现了一道数独图案。陈宇看了之后激动地说，艾琳娜，好样的，你的推论是对的。另一边，那只巨型机器蜘蛛已经漂浮到他们上空，释放出了无数的骷髅寄居蟹，他们纷纷爬进了大楼里，搜索陈宇他们的踪迹。李耀杰这会儿正将他算出的数字一个个输入进这道表格里，果然电脑系统显示入口已经打开。陈宇跑到窗口，看见外面的一些楼房顶上逐渐升起了不同数目的方尖碑，与李耀杰算出的数独一模一样。这时有一个骷髅寄居蟹已经闯进了他们所在的地方。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天空之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虚洞，和他们此前在 EIPU6 的南同城里看见的几乎一模一样，只是体积更加大了一些。咱们怎么进去啊？王腾一边问，一边和其他几个人接连对着那只骷髅寄居蟹开枪。那只寄居蟹被打得东倒西歪，但是仍旧试图进入房间杀死他们。这时周围的房间被顶端都发出了白光，这些白光不断的汇聚，最终集中在了他们所在的这栋大楼顶端。他们看见周围出现一圈绵柔的白光，毫无阴影，使得他们无法睁眼。摩天大楼顶端的那座方尖碑朝着上方的虚空将那团白光射出，他们感到身体被一股能量包围，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自己在被一股强大的引力吸引着，没有任何意识。最终他们随着这道白光进入了一个让他们难以理解的世界。陈宇睁开眼睛，看见自己正身处于一个漂浮于无尽虚空的大厅里。大厅的顶部完全被一种单调的灰色占据，正中央挂有一盏巨大的环形吊灯，四周都是玻璃，上面用金属搭建成各种古怪的几何形状。但是他们透过玻璃望向外面，才发现这里并不是在太空中，因为一眼望去没有看见任何星系或者星云，什么也没有，只是一片黑暗。大厅的地面是一片漆黑，看起来他们更像是站在虚空之中。整个大厅有三个足球场那么大，被顶部的巨型环形吊灯照得透亮，大厅内空无一物。这时在他们周围出现了一些人，他们分别是扎伊采夫、迭戈德夫瑞、永野良、穆斯塔法、阿克约尔或者叫穆罕穆德阿克约尔，以及江天佐。这些人他们都在照片上看见过，因此一眼就认出来了。然而这些人在其他宇宙的不同版本里都扮演了杀手和被杀者两种角色，这种看似混乱实则互相对应的行动组合在一起，的确有巴赫的风格。陈宇他们在这里重新又见到了这群人的时候，仍会觉得震惊，仿佛他们是死而复生。江天佐说，欢迎你们来到上帝的办公室。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超界诡异时空》，欢迎您继续收听。 陈宇再一次看见江天佐，或者说第一次见到这个江天佐，又好像他与江天佐认识了很久一样。他说，让我猜猜看，你应该是来自 EIPU7 或者是 EIPU3 对不对？江天佐微微一笑， 我来自 EIPU7。 大侦探，我们好久不见了。 陈宇吃了一惊，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好久不见？ 准确地说， 我今天第一次见你。江天佐停顿了几秒钟。 你们是第一批能够来到这里的时空安全局探员。 1:50的兑换率是你想出来的？ 没错，你们以为天堂是怎么来的？如果你们想要建造天堂，那你必然也要建造一座地狱。江天佐说，你知道这个上帝的办公室有什么奥秘吗？这个上帝的办公室建在五维世界之中，这里能看见四维世界的无限时间和空间，而且这里脱离了四维时空的时间制约。也就是说，你们此刻站在这里，如果有人回到过去，改变了你们的历史轨迹，或是直接杀掉了过去的你们，你们站在这里是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的。 这不可能，陈宇断然否定。 江天佐没有说话，在他身后的玻璃上出现了一个画面，画面中的陈哲教授独自一人坐在家里。我们此刻已经来到了未来，在未来，那些正在回到过去的杀手也已经出了虫洞，现在正要去杀掉这个陈哲教授。 江天佐说。 陈宇就看见陈教授在家里听见有人敲门，开了门之后，一名杀手直接利用勾魂使者将陈教授的灵魂摧毁，陈教授死在了家中。 肖恩忍不住问道，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是各个不同宇宙里的我一起完成的。江天佐说，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已经提前进入了未来，过去的陈教授已经死了，可你们在这里的轨迹并没有被改变。他们几个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人能够打破这样的规则，任意剪裁时空的轨迹。 就是你派人杀了其他版本的你， 艾琳娜说道，你夺走了他们各自的研究范围，然后和你的研究范围整合到了一起，形成了一套足以建造这个上帝办公室的理论依据。你只是夺走了他们的成果而已。 江天佐说，你可以这么理解， 不过这是一种很有效的整合各种知识的方法。 那超级电脑呢？你们这里的超级电脑在哪儿？ 这间上帝的办公室就是超级电脑，我们在它里面，这是我和永野良一同完成的。在我身旁的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其他版本都做出了最顶尖的成果。 迭戈德弗瑞先生研究的方向是赫尔墨斯哲学，他和别的宇宙里的自己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出了振动原理以及暗物质的极性，从而发明了幽灵手指和勾魂使者。 江天佐说着举起了右手的食指，在一定频率之下的摆动，陈宇他们顿时感到心神不宁，仿佛灵魂就要出窍一样，有一股奇怪的力量试图冲破他们的躯壳。 江天佐放下右手，他们这才感觉稍微好了一些，但是心口仍然感到发慌。 江天佐说，你们应该感受到灵魂几乎要出窍那种感觉，幽灵手指有时候可以代替勾魂使者，直接使一个人的灵魂坍塌，形成散碎的暗物质，从体内溢出，融化到四周。也多亏了各个版本里的拉尔夫克莱，他将人类的灵魂暗物质用智能芯片替代，这样可以使人即便灵魂坍塌，智能芯片依旧能够控制人体的运转。后来，来自不同宇宙的土耳其科学家穆斯法塔·阿克约尔，或者叫穆罕默德·阿克约尔，创造了量子网络技术，才制造出了电脑人。 各个版本的扎伊采夫先生设计了能源塔，也就是方尖碑组成的数独图，利用能量场能打开进入这里的入口。至于罗成，他设计了机械蜘蛛以及能量网内的骷髅寄居蟹，作为一种新武器。总之，这里的人都是最顶尖的人物，包括 你们五位也是。艾琳娜说， 你也许说的对，创造天堂的代价就是必须要创造地狱，但是如果让我选择，我宁可选择天堂和地狱混杂在一起的人间。你不是夏百列，你无权审判人类，也无权决定人类的未来。 不要和我说什么天赋人权，人的能力有多大，权力就有多大。我既然能建立前行者组织，建造上帝的办公室，我也能决定这些人的命运。 好，我们不用那套神学观点，但是一切事情有因必有果，不需要上帝给你权力，也没有某个神特意来收走你的权力，但是你这么做，你想过后果吗？ 陈宇问。你们前行者组织势力虽然大，但是反抗你们的人更多，你认为那些左派政党，那些被你们认为是不合格的人，或者是那些不愿意加入你们的人，他们会善罢甘休吗？ 他们当然不会，但是如果他们有这个能力，尽管放马过来。 江天佐态度强硬，但他依旧保持礼节，又接着说， 你想想看，那些右派政党，他们来自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各个党派，你以为你们所处的世界就是个道德世界？ 在我看来，左派的政党就是道德的，反而拥护你们的那些人才是真正的自私卑劣。 艾琳娜说，其实我们应该谢谢你，你用划分天才与庸人的方法帮我们辨别了善恶。 下集当中，在上帝的办公室，江天佐用一套理论说服陈宇等人，要求他们加入前行者组织，为他服务。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穆斯，演播陈光，欢迎收听。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走进书中的世界，看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 变法第99天，1898年， 上表向朝廷报警，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豪情壮志。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 甘肃铁雀等于免死金牌吗？ 八旗是怎么回事？ 古代也有年终奖吗？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让我们一起学历史。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比约一死，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